你知道枪虾吗？枪虾会挖洞，住在洞里。可有个家伙却要住在他的洞里，那就是虾虎鱼。不过虾虎鱼也不白住，他会在洞口巡视，要是有外敌靠近，就摆动尾鳍通知洞里的枪虾。他们合作无间，这好像叫互利共生。 他究竟是什么人？ 是他杀，错不了。死后僵直已经遍及全身，而且尸斑不再位移，角膜也相当浑浊。 被害人是吃饱后遇害的。 什么？ 你看，皮带系的孔比平常松了两口。 这人就是唐泽雪穗小姐的共生对象。 要是看到照片上的人，请务必通知我，越快越好。 我对他的确特别有戒心。 原因呢？ 极度主观而模糊，可以吗？ 我最喜欢这种含混不清的事情。 一成先生，这位是？ 哦，他是我们公司的厂商。 你好啊，你还记得吗？西本雪穗小姐，我可是追踪了你19年，连做梦都会梦到。但你一定不记得我了吧？像我这种老头子，只不过是被你骗得团团转的蠢人中的一个。 这不是松浦先生吗？ 是啊， 好久不见，你好吗？我爸死了以后，一直到当铺关门，他都在我家工作。也就是说，我和我妈其实是靠他养的。如果没有松浦先生，我爸一死，我们就流落街头了吧。 那你们家的大恩人现在跑来找你做什么呀？不是，等一下，他怎么知道你在这里啊？是你联系他的？ 不是，他知道我在这里做生意才找上门来。 同仁呢？明年有什么打算？ 在白天走路。 嘿，你的回答和小学生一样。同仁，你的生活这么不规律吗？ 我的人生就像在白夜里走路。 白夜？ 为什么？ 你难道没有梦想，没有抱负，不求上进吗？嗯？ 你是想说，你有抱负，又求上进，你也不过是在装女强人的样子。 我可是认真在做。 工作顺利结束了。 结束了，一切都结束了。 我呢，从来就没有生活在太阳底下过。我的天空里没有太阳，总是黑夜，但并不暗，因为有东西代替了太阳。虽然没有太阳那么明亮，但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。凭借着这份光，我便能把黑夜当成白天，你明白吧？我从来就没有太阳，所以不怕失去。 新经典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光和积木制作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敬请期待。